千头万绪在心里转，突然发现残缺的不是月亮，是命啊。曲折要重复到什么时候再给圆满，他曾想地找出那个像他的娃娃，有他和你作伴，什么都别怕。可是我的心肝，谁跟你作伴？ 情缘昙花一现。

近在抬手边眨眼间，原来不需要语言， 这是最好的语言， 原来不用赶时间， 爱一直在从早到晚， 爱一直从近到远，原来总是妙不可言，发现 爱是有心人的特 权，原来我和你相见， 爱一直在从早到晚， 爱一直从近到远，原来总是妙不可言。

在追逐的过程中，偶尔的停留